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宪法法院顶不住激怒的各阶层民心正气凛然的气势，不久前表示立场，要在最短时日内结束对朴槿惠的弹劾审判。青瓦台和雇佣辩护人团一伙为此惊恐不安，就议论着所谓的充分的审理和公正，甩赖说要延长宪法法院的最终辩论，还说什么可以让辩护人团全员卸任也在所不惜，朴槿惠可以出庭做陈述等，使出强词夺理、欺骗和要挟等种种诡计，狡猾的百般策划拖延弹劾审判。就此，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，主张说，全民抗争可怕的烈火席卷南朝鲜全境，这是他们对朴槿惠逆极集团执意推行法西斯独裁、反人民苛政、追求崇外卖国和同族对抗的积蓄已久的怨恨和愤怒的爆发。但是臭娘朴槿惠及其同谋犯几乎每天在青瓦台密室里策划阴谋，追加申报证人，向特检和宪法法院施加压力等百般挣扎，最后面临朴槿惠逆贼被下台的时刻日益逼近，就丧心病狂，轻举妄动。就极右保守集团的反对弹劾乱动而言，这是那些没有辨出是非的能力和主见，被朴槿惠和崔淳实扔给的几分臭钱收买而闹出的可怜卑鄙的丑态，也不过是那些收受两个逆贼臭娘不义之前的罪犯的鬼把戏而已。弹劾朴槿惠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必然，也是时代的要求和民心的命令。臭娘朴槿惠的悲惨结局已成定局，保守集团的总破产是别无选择的宿命。南朝鲜各阶层人民要将一切不易付之一炬，迎来新世道的强烈的志向和热望是绝对抵挡不住的。民心乃正义，那些逆行于民心的败类所能去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历史的坟墓。逆贼集团应当放明白，任何一种最后挣扎都不能挽救他们日薄西山的命运。